源自生活的精彩，陪你开始新的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这直接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青音小剧场， 我是江峰。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雅娟。四九城里听相声。 好，朋友们，第一个节目是由英宁、王月波带给大家的八大吉祥。 好，有请二位。 有请。 这个我和我兄弟王月波呀，认识很多年了。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稍等。您刚才说什么？ 我的兄弟王月波。 不，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您要说咱们俩是弟兄，这可以。 是， 您要说兄弟这不合适，因为我比您年长一点。 你比我年长？ 对，我今年32周岁。 哎，别客气啊。 啊， 他 这不是客气的事儿 啊。 您今年贵庚啊？ 我呀？ 啊， 你多大？ 32啊。 你看，你才32 啊， 我都28了。 对吗？ 你是我的兄弟。 不，你28，我32，你是我兄弟。 没有， 是先有的我。 错了 啊？怎么？ 先有的我，你想错了，是不是脑筋有点乱？ 不，没事。 怎么呢？ 这大伙儿这么些人都听着呢 啊！ 你28， 对， 我32，我比您年长4岁，是先有的我呀。 先有的我呀？你要不信，咱俩算算。 这玩意儿您还能算呢？ 当然能算了。 我怎么今碰一糊涂车子？你这玩意儿，好。你算吧， 你得看看是不是现有的我。 好，怎么 后有的你 啊？我听听。 10、20不算了啊。 不算了。 21、22、23、24、25、26、27、28，有我的吧？ 啊？ 29、30、31，还没你什么事儿呢。 是啊。 到32你才出来，哎，是不是现有的我，后有的你呀、啊？ 哎，这么一算就明白了。 嗯，要照您这么算，还真是先有的您。 你看看， 后有的你爸爸。他爸爸今年54了，离我还6里地呢。起哄啊，是怎么着？ 不是起哄，我跟您开玩笑 啊。 都知道相声演员，尤其是王月波 啊， 学问大。 那不敢说， 打小就知道王月波才死。 什么什么 小才死？ 您这嘴还说相声？才子 啊， 才子， 对，小才子 啊。您说真着了， 学富五车 啊， 饱读诗书。 嚯，您太捧我了。 您今天有时间吗？ 啊有点功夫， 咱俩人 啊 会一会，斗一斗，比划比划。 不斗，这虚都卷了，我跟你斗什么呀？我斗 养蛐蛐啊。 你跟我比划，您还攥拳呢？您瞧这身板，您瞧这模样，这跟我比划什么？你跟我比划 怎么了？你别以为你长得单薄我就不敢揍你。 咱俩谁单薄啊？田俩还说呢。嘿， 咱们是以文会友。 哦，您这么说我明白了， 文字游戏， 在这个文学方面上， 哎，比试比试， 比试比试 好不好？ 这倒可以。 行啊。 这么办，我要出个题目行吗？ 当然让着您了。 您跟我学说几个字。 哪几个字？ 天桃淋巴。 说完了？ 说完了。 听着啊， 您说 天桃淋巴。说完了，比你还清楚呢。 不是这么说法。 哎，你说的跟你说几个字？ 这是四个字，咱每一个字要拆成两个字，由这两个字往下说，得找出两个古人名来，是谁问谁，问的是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说这字儿上还得落到咱们说这字儿上。 这么多要求呢？ 哎，这还不算完。 还不算完， 告诉您四句诗得合辙押韵，尤其找这古人名不单考文学，还要考历史，得说得上话，就是说自己说这人得挨得上，天上一脚地上一脚不成， 人还互相都得认识， 而且大伙儿得认可。 哦， 翻名著查纲鉴，有名有姓，大伙儿认可的，胡编一个不成。您说一二嘎子街坊煤铺那孩子，那不成，大伙儿不认可。 嚯， 嗯， 这么多要求呢？ 哎，别嚯，拌着吃啊。 好家伙，您听到旁边这热热热热热热说这么半天， 我就热热了， 我也没记住。 那怎么办呢？ 您先说吧。 我先说。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 你说大伙都笑话你 啊？ 还举个例子？还 啊？都说举个例子呀。 你这嘴里边是不是有骨头？你受累，你把它吐出来。 你饿了？ 嗨，一点亏都不吃。 不，我这有俩假牙，你尝尝。 不不，没有。 怎么着？ 那叫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哎，对喽。 那行，您先说 啊， 抛砖引玉。 我给您做比成样吧， 好不好？ 好吧。 啊， 我说这天。 天哈。 啊，分成两个字。 啊，好。 说是一大念个天。 等会儿。 嗯。 一大念天嘛，张嘴就说。 是大字怎么写？ 嗨。 对，这字念天。 你什么学问呢？你看这个。 对对对， 现比划这玩意儿。 是是的，那友情提示我呀。 啊， 好， 这回您别圆呀，各位啊。一大念个天， 谁问谁？ 吕蒙问孙权。 哎呦， 嗯， 干嘛？怎么了你？ 《三国演义》 啊， 张嘴就是才子书，才子书啊。 这老悬的乎，您看见没有？ 张嘴就是 老在钢燕上站着这啊。 才子三国。 对。 你读吧。 这张嘴就来。 我跟你说，往后说那人物还都得是三国。 对啊，得说得上话呀。 编得上来吗？ 你还 用编？张嘴就来。 一大念个天。 哎，吕蒙问孙权。 问谁？ 问云长哪里去？ 哪儿去了？ 麦城并了天。 行啊。 关羽走麦城，听明白，最后还得落在这天字上。 还是三国演义的故事。 对，都得认识。那甭颠沛我这了，说您那个， 我该我说的。 对， 我怎么说？ 照我这说， 听着啊，说一大念个天， 谁问谁？ 吕蒙问孙权。 问谁呀？ 关云长哪里去？ 啊，哪去了？ 麦城并了天。怎么样？ 这是非常优秀的一个 MP3。 我跑这儿录音来了。 照我这说，就一字不差呀。 哎，你说的？ 谁说的？我说您照这格式说。 照您这格式 啊，脑子还怪好的。照着我这格式，您另选一个。 哦哦哦，行，哎，再做一首诗。 都一样，怎么叫比赛呢？ 哎，听着啊，说一大念个天。 谁问谁？ 一大念个天。 谁问谁？ 嗯，你看这天啊， 嗯， 要是加个竹字头呢， 嗯， 这个字念象。 对，我们认识。 嗯，一大念个天。 谁问谁？ 天底下加一个口呢，这字念吞。 这我们也知道。问您这谁问谁？ 一大念个天。 啊，谁问谁？ 这天要加一绞丝儿，加一四点底，加一走针儿，一血宝盖。 这念什么呀？ 这不念字儿 啊！你废什么话呀你？你贫不贫呢你？你问你谁问谁 啊？这不想的吗？ 啊，这还用想啊？ 那我想出来，我早说了。 啊， 这催什么呀？ 您来呀！ 一大念个天。 啊，谁问谁呀？ 豪仙问路仙。保持严肃，各位。别 那花钱听相声，凭什么不让人乐呀？你 这学 大伙没法不乐不认可。我说这吕蒙孙权上纲剑查三国演义上有。 对呀， 您这豪仙陆仙什么古人呢？这 我还说您读书多呢。 哪本书啊？ 有这么一本有这么一本啊， 啊， 那么一本这个古典的文学名著 啊。什么呀？ 封神演义 啊。知道， 里边有鹤鹿童子。 白鹤童子。 哎， 梅鹿童子。啊， 上口就念豪。 对，那知道。 鹤就是豪，豪就是鹤 啊。知道。 豪仙问陆仙 啊， 就说的是封神演义当中的鹤鹿童子。 哦，还真找出一本《封神演义》来啊！ 当然了， 问这后边这可得一朝一代的， 哎，都是《封神演义》， 他们得认识 啊， 啊。豪仙问陆仙， 没错。 问谁呢？ 问谁呀？ 嗯， 问这个南极翁哪里去？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南极翁都不知道？ 不知道。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 啊， 老寿星。 对， 大脑袋。 好家伙，这一惊一乍，您这个 人物。 人物，你刚这我看不见，你这是怎么回事？这个还晃一下干嘛？ 这是人物， 人物 啊，突出人物。 哦，那么回事。 对对对， 这大脑袋上哪了？ 这个跨鹤，上南天。 好，南天门了。 嗯， 好，这就算您蒙上来了。 干嘛蒙啊？这是真正的学问。 第二个字是桃。 好， 一个字比一个字难啊。 好啊， 说穆赵念个桃。 谁问谁？ 许褚问张辽。 问谁？ 问蒋干哪里去。 哪儿去了？ 相府献寿桃。 还是三国演义。 打这儿往后都是三国演义， 句句离不开三国。 有学问吗？ 太好了 啊，该您了。 蒋干献桃。 哎，您甭说我这个，说我这个 啊， 您自己来吧。 啊，行行，听着啊，说一大念个天， 哎，穆赵， 穆赵念个天， 哎，桃， 一大念个桃， 一大念桃吗？穆赵， 穆赵， 穆赵， 穆赵， 穆赵， 穆赵， 穆赵， 我都穆了， 穆，什么叫穆了？穆赵念个桃， 是是是，别打了，打穆了 啊， 重新来啊， 来， 穆赵念个桃， 穆赵，啊， 对了， 说对了，这回打顺手了，这是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您接着说接着说啊。 好家伙，歇钉子 了。是 穆赵念个桃。 谁问谁？ 什么？ 谁问谁？ 那个仙路问仙好。 刚才是豪仙问路仙 啊， 这回是仙路问仙好。 是啊， 您这合着他问他一回，他问他一回， 啊，对对对， 对什么？您这怎么来回问呢？您这个， 俩人聊天呢。 啊， 聊天呢？ 这还有聊天？ 子母哏聊天呢。 我那我就不懂了，什么叫子母哏？我哪懂啊？ 就是一对一句，互相提问回答。 啊，您这里还有子母哏？ 哎， 哦， 对对对， 那这个是问谁呢？ 问谁呀？ 啊， 问这个南极翁哪里去？ 你这有弹簧啊？是怎么着？ 没 有，我只演韵。我这 看习惯就好。 南极翁是谁啊？ 我，哦，忘了。 没谁，啊。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啊，老少校，大脑袋。 哦，还是大脑袋。 对， 大脑袋这回上哪了？ 这个三月三，复蟠桃。 真不错，还真说上来了。 哎，您是曹孟德过生日， 您这个呢？ 王母娘娘过生日， 罢了。 这级别比你高好些。 哎，那挨不上啊。 哦、接着说这林字。 好好好， 说二木念个林， 肥问肥， 你治治这嘴巴。 不是怎么了？ 谁问谁？ 对呀，谁问谁呀？ 也他还瞪眼了，你这玩意儿。二木念个林， 谁问谁？ 张飞问赵云， 问谁？ 迷失哪里去？ 哪儿去了？ 躲避在密松林。 长坂坡子龙救主， 都是《三国演义》。 还行啊，离不开三国了。 行啊，您把阿字去了， 就是强， 就是成。 行，好，听我的。说说二木念个林， 谁问谁呀？ 啊？二木念个林， 谁问谁？ 仙路问仙路， 没辙 啊。哎， 任陈哲。 哦，他们俩一走，我乱。 那碍不着人家事儿，你知道吗？你管着人家吗？人家，人孩子上厕所。 好。二木念个林， 谁问谁？ 梅花鹿问，哎， 找哲有哲这玩意儿。 又来两位， 他说不上来，他就看底下。您这玩意儿，你管着管不着你？你怎么那么些零碎？ 二木念个林， 啊，谁问谁？ 鹤神问鹿神， 怎么这仙又改神了？ 哎呦，我说了，王母娘娘过生日啊，所有的仙人给她祝寿，老太太一高兴，哎呀，大家都给我过生日，来，咱都长一级。 他这玩意儿还要长级呢，这玩意儿。 仙改神了。 哦，问谁呀？ 问这个南极翁哪里去？ 我这南极翁是谁呀？ 南极子，老少星。 大脑袋。我就知这大脑袋，我也多余问，我也。 是是是。 这大脑袋上哪儿了？ 那个富贵紫竹林， 这大脑袋倒丢不了，还哪儿都认识，还 对对。 我说、 啊、 你就别遛弯了 啊！ 我这说了半天，好些人物， 嗯， 您这怎么就一鹤一鹿一大脑袋呀？您这仨来回折腾啊，这个。 啊，对了， 什么对了？ 你说半天不还都是《三国演义》的吗？ 是吗？这三三见九，九个人物，您就这仨呀。一鹤一鹿一大脑袋，咱商量商量行不行？ 怎么了？ 大脑袋休息，鹤跟鹿送动员没有了。 不，也不累。 哎，我累，我听着累。 你 您就这仨人受了受不了啊？换了吧。 什么就换了？ 换了吧啊？ 怎么换呀、 啊？啊，就爱换什么不能说这鹤跟这鹿，不能说大脑袋了。这回我先说这八了。 你说。 皮儿那念个八。 谁问谁？ 唐僧问白马。 打住，你别改了啊。 我没改。 你别改了。 干嘛呀？ 刚才说了，打这儿往后说句句离不开三国演义、 啊、是我说的。 这是你嘴里的话吧？ 是啊。 嚯，好，刚才他为什么让我换？为什么逼着我赶紧换内容？ 嗯， 那是他呀，三国演义说不上来、 哦、 临时换词儿，唐僧问白马。 嗯， 说了红楼梦了。 嚯，您也看过书啊？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怎么不是啊？ 《水浒》啊？嗨， 对，他们结过生辰纲。 什么结过生辰纲？ 没啊， 《西游记》。 西游记你也会 啊？也会啊，不是三国没词儿。我做表率，我先改。要不您老是那鹤鹿大脑袋，我受不了。我脑袋都大了。我先换，换完了你也得换。 那你甭说我，你把你这些说上来。 我当然能说上来。 你从头说。 皮儿那念个八。 谁问谁？ 唐僧问白马。 问谁？ 悟空哪里去？ 哪儿去了？ 去捉猪老八。 高老庄。 嗯。 只收猪八戒。 你甭管我这，说你这个。 你听着，说皮儿那念个八。 谁问谁呀、啊？ 皮儿那念个八。 谁问谁？ 你奶奶问你妈。哎，这行不行？ 不行，这什么玩意儿啊？这叫什么古人呀？这是你起什么哄呢？这是 怎么了？ 我就听这句别扭。我奶奶我妈怎么会古人呢？咱让找古人， 绝对古人，我舅舅都承认了，你知道吗？ 我怎么还得长得跟你舅妈似的呢？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这不成，我奶奶我妈这什么古人呢？ 怎么不算古人呢？ 什么古人、啊、 你奶奶你妈为中国的妇女事业是不是做出卓越的贡献？ 没有，就生意说相声呢，就 啊，对啊、嗯、这楼子还小啊， 生意说相声就有楼子了？ 不，这 怎么这么些说相声？ 荣耀还小啊？ 啊，荣耀还小。 对呀、 啊，你这后边说的全是我们家的事儿。 没错啊， 都得我们家的事儿。 你随便问呢， 你来吧。 这平儿呢？念个吧。 谁问谁？ 你奶奶问你妈。 问谁啊？ 王月波哪里去？ 我干嘛去了？ 河边钓王八。 哎，去你的！ 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走。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彩拿上来，我吃得舒服喝得快，那藏在你心 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嗯，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来了，中曲青音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雅娟，四九城里听相声，新人新作相声专场最后一个节目，人肯定不是新人了，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名家，可是这作品却是全新的作品，而且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啊，这个作品还没有正式登上春晚，看看他们当时压场表现得怎么样。有请现场的主持人为大家请出姜昆、戴志诚、赵金生。 好，俗话说好戏在后头啊，接下来登台的就是我们大家非常期盼的姜昆和戴志诚，为我们合说一段精彩的相声。今天你可来着了，这可是春晚的节目哦。 对，名字叫和谁说相声，有请。 欢迎 大家，鼓掌再热烈一点好不好？来，对， 谢谢谢谢。因为在旁边看了半天了 啊， 我发现全世界最难演的就是今天这个演出啊。 今天我们都是同行来审查我们的节目， 哎，全是审查。 对啊，你看看，应该把精气神再弄足。 哎，主要是精气神不够。 来来来， 虎年就到了， 在这里我小戴跟姜昆给在座的各位朋友提前拜年，祝您虎年大吉。 今天咱们是内部演出，哎， 这效果就好了。 咱这我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哎，姜昆， 你先别讲，我这好消息大家听完了一定鼓掌，一定特别同意我的意见啊。 哎，姜昆， 你别姜昆讲，你还会说点别的吗？来 啊，不是你不是说有好消息吗？现在都爱听这利好消息啊，说出来我也听听。 想听好消息？ 想听啊， 真想听。 来了， 特别想听， 特别想听。 我这好消息就是 啊， 我以后我说相声，我不准备跟小戴一起合作了，我打算换了他了。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这个。 这还真有鼓掌的。 不是， 你先等会儿吧，你。 我别等了，我都等20多年了。 怎么了？ 我跟你讲，过去我跟李文华，我跟唐杰忠，我们在一块合作的时候， 嗯， 出了多少好相声，好作品。 嗯， 你看人家李文华长得那一脸皱纹，大家说，可爱不可爱？ 可爱。 啊，嗯，唐杰忠那一身肉。好看不好看？ 好看 啊。嗯，你看他长得 啊， 你说他年轻也不年轻，说老也不老，一点特点没有，谁也记不住啊。盼着长点皱纹，好几年了，你看脸这平的跟煎饼似的， 他就这样啊。 嗯，你说吃什么都不带长肉的， 就是不长。啊， 好家伙，一跟我就20年也不离开我。哎呀，身体还挺好，算卦的说他无疾而终，你这不耗死我吗？你知道吗？ 我招你惹你了啊？你让咱们亲爱的朋友说说 啊， 咱俩合作有20年了， 20年了。 从这个春晚上的琢磨到踩脚 啊， 从笑从往生到去年的我有点晕， 嗯， 咱俩说了有50多段相声了，哪段我对不起你啊？ 你让大伙儿说哪段超过那照相了 啊？ 哪段超过那个掉老虎洞里边了？哪段让人记住了？就记住你在旁边姜昆，姜昆，你还会叫点别的吗？这玩意儿， 你废话。我叫你马季，你敢答应吗？你啊， 你 咱俩合作，我可不叫你姜昆吗？ 你最起码叫个什么姜先生、姜老师什么的。 好好好，啊，今儿不咱的曲协的联谊会啊？ 对， 姜老师，话说到这儿啊，别看你是曲协的分党组书记， 你别提那个。 哎，今儿我还不说你啊，喜新厌旧，你不说想换人吗？ 啊， 没关系，有合适的，你换呢，你可以找去啊。对不对， 还用我找 啊？ 哎呦，你都不知外边这舆论多少人关心我，多少人都议论这事儿。 谁议论呢？ 谁议论 啊？ 单田芳老师知道吗？ 那是我们评书表演艺术家。 那评书里边人都议论这事儿。 单老的评书， 单老说了 怎么说的？ 话说姜昆， 这倒是 跟小戴戴志成合作一下就20多年了。 没错， 戴志成，你戴着是成还是不成？ 嗯，这单老怎么这么说话呀？ 你姜昆属老虎的，小戴也是属老虎。 哦， 俗话说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一山难容二虎，两只老虎在一块只有一种可能。 哪种啊？ 一公一母。 嗯啊，您说单老这意思明白了，你旁边缺一母老虎。 你哎，韩乔生你知不知道？ 哎呦，那太知道了 啊！ 体育播音员，外号韩大嘴。 哎呀，都说他说话不挨边。 是， 人家劝我换你，哎呦，那说的话句句在理。 韩乔生怎么说？ 哎呦，一叫我那是嘎嘣流嘴 啊！ 哎，江哥老弟， 江，这头一句就不挨边啊！您到底是哥是弟呀？ 你现在已经是年逾花甲， 嗯。 你一定要考虑你年近半百的时候怎么办？ 怎么办？你不识数啊，越活越回去。 你现在是前有追兵，后有堵截，你如何面对这无人的场面？ 嗯，那么到底有人没人？ 我给你出主意。 嗯， 你一定要借着小戴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 嗯， 冲他的头部给他一个扫堂腿。 嚯，那你得蹦起来踢我。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掷地三分，早睡早起啊，和小戴隔河相望，不能容你胯下之辱，一定给他胯下一枪。 你定没一句挨边的， 都劝我。 哎呀， 袁隆平教授知道吗？ 哎呦，那是院士，水稻专家呀， 人家都同意我换人。 袁教授， 哎，袁教授说了， 嗯， 我不懂艺术， 哎呦， 但是我知道优胜劣汰 啊，他研究这个， 哎，物竞天择 啊， 你一定要选择新人 哦， 我给你推荐， 嚯 啊，你在那个民族宫你们演出的时候， 嗯， 你听外边电报大楼钟声响起的时候，将有一位演员神奇的出现你的面前，这是我推荐的新人，他将给大家带来惊喜。 不是，这民族宫演出，这不就是现合着这就要面试来了？ 还用面试？人家是教授，人家推荐的人肯定是那高科技的水平， 哦、 高科技含量。 对对对对 对 对。 你看，哦、这点也差不多了。我那意思，你 不是我干嘛呢？ 不是你离得远一点，回头他们上来我碰见不好。 你看你考虑这么全面干嘛？你别照顾我的情绪， 不是 我也没事儿。这么着，既然新人要来了，我也见见这位新人， 见见不， 我也看看这高科技含量的。 你不用，你就先走， 行 啊，对不对？ 我 等一会儿，哎，钟声一响，他将你，你听听，还真响了，你快走啊！哎，你是那个？新人，袁教授介绍的。小戴，你先回来，咱俩那事儿得商量商量啊。这个， 我根本就没走，什么事儿啊，姜老师？ 别叫姜老师，就叫姜昆，挺亲切的那个，好不好？你看，这，你看他是不是走错地方了？他这个啊， 新人啊， 我看他有点吓人。 你怎么这么胆小、啊、 不是胆小， 这不是袁教授介绍的吗？ 你怎么看出来了？ 踩着这钟声点就进来了 啊， 而且跟水稻沾边 沾边 水货啊， 这呀，你像话吗？你这像话吗？你头一次见面你叫人水货、哦、人家还他还真像水货。 你看 这人他怎么长这样啊？他这 长这样不稀奇 啊， 现在 H1N1 病毒都能变异，人长这样怎么了？这说明在当今世界，动物的种类在一天天减少，而人的种类在一天天增加，那这位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啊，您说对吗？ 嘿、哎、你怎么还乐呀、啊、这人怎么那么没心没肺呀、啊、你说这人小戴，我说这你看看他有说相声还得咱们俩让人一看，嘿，他是一样，你看他这成色。 得打住，听他说了吗？他说嫌你这成色不行。 你问问他哪儿来的？ 对，咱们就我跟他说说 啊。 哎，这位朋友，那个你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您是怎么弄的这种艺术造型啊？啊， 你看我的眼睛像不像孙红雷？ 孙红雷。 我的嘴像不像姚晨？ 不是，你是谁呀、啊？ 我是翠萍和余则成的儿子。 哎呦，潜伏！我说的朋友，您看这小眼睛还真像他爸爸。 不是，你爸爸还潜伏着，你怎么这么快就暴露身份了？ 哎，什么叫暴露身份啊？ 啊， 这不是人袁教授介绍给你的？ 袁教授他不懂艺，咱们俩人合作人看着顺眼，这样的你， 这明白了吗？他打一上来就说嫌你这成色不行，能同意他这说法吗？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 说说， 这儿有两根金条。 哦， 你能告诉我哪根是高尚的，哪根是龌龊的？ 啊， 谢若林， 没错，倒卖情报那个，那是他爸爸同事。哎，可这位新人，你要是来了，我得离开。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 嗯，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 有哲理。可我这位置你能占领得了吗？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 嗯， 如果你一枪打不死我，我又活过来了，咱俩还做生意，只要价格公道。 还老有词儿，不错啊。 这玩意儿我跟他合作不了，我合作不了，我跟他合作我老得背电视剧台词儿。 说得好啊， 还是得咱们俩人合作，这不得咱俩一块儿说了多少段相声了？ 可哪段超过那照相了？ 哪段抄过得掉老虎洞了？ 你不能那么说。你看，咱们孙主席讲过，你写唐诗的哪段写现代写诗的哪段抄过唐诗了？现代写词的哪段抄过宋词了？是吧？一个时代一个标准，是吧？这个新时代。不是，你看他怎么那么显旧啊？这人， 我爸爸同事说过， 你爸爸哪那么多同事？ 哎，他爸爸同事还的确不少。你嫌他旧啊？我看他说话还很有特点， 有特点。 这位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于霍霍。于霍，你打算霍霍谁呀？你霍霍？前有躲猫猫，后有乔呼呼，我就叫于霍霍， 好名字。姓于的于，收获的获，于获， 于获哪批剩下的？ 干嘛剩下的？你不懂，这是今年流行的一种语言风格。哎，听你这么一说话，看来你是很了解生活，对生活一定有不少的感受。 我也曾有过爱情， 你瞧瞧，说说你的爱情。 当我爱上人家的时候，人家结婚了。 挫折了。 当我想结婚的时候，人家又追求单身了， 过去了。 当股市的傻子都挣钱的时候，我没敢去。当我壮着胆子进去了，一下子就套成傻子了。 得，全没赶上。 天没有降大任于我辈，照样苦我心志，劳我筋骨。海阔凭鱼跃，破鼓让人锤。于是我投身于90后，拜在了非主流的门下，向超级的网友学习，练就了一嘴的新人类。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啊？这是语言风格啊， 风格呀，这 一点都不乱。有人怀疑我是天使， 听见了吗？ 天使，得别糟蹋天使了，那从天上来的。 对啊， 就长这模样。 你别老琢磨这儿啊，天使跟天使不一样，那别的天使是脚先下来的。他是脸先着地的，他不一样。 行，既然你是袁教授，既然你过 来， 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本事啊？这个 说句实在话啊，我有才能。 你有才能？ 准确的说，我的才能就像怀孕， 怀孕 时间久了才能看得出来。 这什么比喻啊？这是，你知道我们俩合作了20多年了，你说我从心里头，我有一种感觉， 我劝你。千万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哎，这句话我愿意听。 在旁边那棵树上多试几次。 你怎么非得走 啊？狠了你啊！ 你说咱们两个人合作，那效果能好吗？ 绝配啊！ 绝配！ 你经典，我时尚，尺有短，寸有长。你是互联网，我是防火墙。你是喜羊羊，我就是灰太狼。 好比喻。 你没地儿住蜗居，我送你一套经济适用房。你去趟索马里，我中国海军来护航。你关注哥本哈根，我就带头减少尾气排放。 别乱坐，将来以后咱们得上电视了。 我能给电视台提点意见吗？ 可以啊， 给电视台提什么意见？ 强烈抗议广告时间插播电视剧。 对，换了，有劲。 哎， 什么都说呀。 好，你别说，霍霍目光非常敏锐。 你说点正经的。 说正经的不给那么长的时间呢？ 有啊，但是有个要求。 怎么着？ 你得说相声的事儿。 那没问题。 说说我听听。 说相声好比是过日子。我看不起喜新厌旧。但是也不同意从一而终。出了问题不要忙啊，一定要在别人身上找原因。上不去不用慌，也许天堂就在下方。时代在发展，人们在换思想，但是不变的是传统，经常换的是时装。2009过得美，因为老百姓知道阅兵的队伍谁走的最齐，现代化的武器哪件最具时代的锋芒，铁路提速频率哪国最快，外汇储备多谁的底气最壮，世界会议在哪开的最安全，哪国的农民优惠到哪，拿着补贴再栋梁，答案就是两个字，那就是中国。 好， 一句话，老百姓最愿意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们中国人不折腾不闹腾，中华民族昂首阔步走进了2010年。 说得好。说的真好。 我小戴，我有个主意。 这什么？ 我不打算换人了。 怎么了？ 你们两个人我都用。我说老相声我跟你，因为你有基础；说新相声我跟他，他词儿新，这我将有一个新的高度。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啊。你说我有老的基础。 对呀、 说他有时代特点。 不错。 那我们俩合作多好啊。 你看我们俩合作得多合适啊， 也显得新老搭配有新鲜感呢。 说合作就合作，马上排练。 好， 明年春节各位看我们俩人的 合作演出。 姜老师再见。 把我给换了。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就是2010年央视春晚的相声作品，而且我们听到的录音呢却比春晚更要早一点。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次请出姜昆和他的老搭档给我们说一段。 问你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过去有一种节目形式，不知看过没有？ 什么形式？ 对口词。 哦，看过 啊， 还没少看 啊， 可是后来就不爱看了。 知道什么原因吗？ 没找着原因。 给您讲一下。 哎，你说说。 62年， 嗯， 战士业余演出队演出了一个千梗诗， 两个小战士演的， 那是全国第一个对口词。 哎，我看的就是那个。 两个小战士，一人手持一杆钢枪上， 都拖着枪上来， 砰砰砰，非常的威武， 透着精神。 说出那词儿也利索， 也快。 枪 枪 枪 枪， 革命的枪 枪， 战斗的枪 枪， 持胸前 枪， 扛肩上枪，上大场 枪， 练兵忙 枪， 革命的武器 枪， 胜利的保障 枪， 枪 枪 枪 枪， 这枪不漏洞一动枪。 怎么敲上锣了？ 你词儿太多，我呛呛不过来。 对口词就得说这么快， 是不是？ 嗯， 那个观众热烈鼓掌， 非常欢迎。 第二天您看报纸， 嗯， 舆论是一致赞扬啊， 推荐这个形式， 好节目， 真好， 内容形式很统一， 对 啊，符合战士冲上战场、杀上战场的那股劲头， 反映了战士的生活。 可是后来为什么一听对口词大家就烦了，就不爱看了呢？ 因为什么呢？ 一窝蜂的都搞对口词，内容形式失去了统一，糟蹋了这个艺术形式。 哦，你具体的给说一说。 各行各业都演对口词。 都是哪行业？ 农民的宣传队也演对口词。 农民也是拖着枪上来。 嗯，农民不拿枪， 拿什么呀？ 镰刀。 镰刀， 一人一把。 怎么喊呢？ 还上镰刀，镰刀，镰刀，镰刀，镰刀，镰刀，镰刀，镰刀。 哎呦，这头乱砍。 镰刀在底下收割用，你说上面干什么就是什么。 这一看就假了 啊。那，嗯，工人同志也演对口词。 工人喊什么呀？ 也是自己的工具啊。 什么呢？ 齿轮车床。 怎么喊呢？ 弄个大模型，齿轮车床，车床齿轮，齿轮车床，车床齿轮。 你这两句话多绕嘴呀！ 喊着喊着就绕一块儿去了。 是啊， 齿轮车床，车床齿轮，齿轮齿轮齿轮齿轮。 好，要吃什么呀？ 你说大家都演自己的工具，人家医务工作者演什么呀？ 医务工作者演那听诊器， 听诊器 啊， 挂耳朵这儿。 对， 太短耍不开， 是吗？ 那仨字也不上嘴， 你试试。 听诊器，听诊器，听诊器，听诊器。 对了。又不好听又不好看。 后来有人出了个主意。 什么主意？ 喊手术刀。 哦，动手术。 哎，一人拿个小刀上来，啪啪啪啪啪，手术刀，革命的刀，手术刀，开膛的刀，左一刀，右一刀，上一刀，下一刀。 那干什么呢？ 这提肉呢，这。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笑容，步伐节奏开始不那么沉重，轻轻手抓着夏天地面闷热的晚风。哦哦，地方特别笨拙，或聪明相同，他从不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心口身上撩起整个家。 岁月，想起梁母咪与天眼把小孩都哄睡，想起小眼虫没哭脸也就穿路后见，想他想他柴米油盐钱吧，干什么干什么，为家人准备早晚饭，日饭晚饭，爱情被婚姻冲淡，怎么算怎么办，这生人的我咱们跳有酒，倒退到他出社会，交出手中那张考卷，倒退第一次梦里出镜达到那题，倒退到当着秋千一边写着我的志愿，我志愿长大要当警察研究科学，现在每天抱人大腿回家捍卫尊严，想看想看柴米油盐牵绊，干什么干什么，为家人准备早晚饭，日夜干晚夜干，爱情被婚姻冲淡，怎么算怎么办，这双人的跳入围楼，现在全都交给小孩奋斗，成为英雄不能是我解放励志梦梦，左看右看柴米油盐牵绊，上班下班为家人准备早晚饭，日饭晚一饭，爱情被婚姻冲淡，怎么算怎么办，这双人的舞动画难，当看想看柴米油盐纠缠，干什么干什么，为贷款应酬可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韦永贵。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通过强化法律监督去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我是丰台法院法官张勇。平安北京就是在判案的时候一碗水端平，让每个当事人都心服口服。 我是首都治安志愿者谭道亮。平安北京就是巡好街、护好院、看好门，让社区成为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1885年，为防止乘客从马上摔下来，马车上出现了安全带。1922年，赛车场上的跑车开始使用安全带。1955年，美国轿车装用安全带。 1992年，我国公安部规定，所有小客车驾驶人和前排座乘车人必须使用安全带。安全带的发明与使用，让汽车撞击事故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减少了75%。驾车乘车，请系好安全带。